这里以前叫千木湖，因为越是靠近湖中央的地方暗流越多，后来改革开放了，要搞旅游业，觉得叫那个名字不够吉利，所以才改了名字。 那三个年轻人并没有表现出多么恐慌，像是没事人一样看着四周，一点也不担心暗流的事儿。安宗这才发现他们衣服穿得很单薄，感觉像是秋天的衣服，而且在他们的脚下有一滩水，大概是在雪地里走，衣裤上沾了雪的关系。现在船舱里温度略高，雪都化了开来，不冷吗？安宗皱着眉头打了个哆嗦。当中的那个女人注意到安宗在打量他们，微微抬头看了他一眼。他的脸并不怎么好看，显得有些臃肿，或者说这几个人明显都比较肥胖。女人动了动嘴唇，像是在说什么，但没有发出声音。安宗想要听清楚她在说什么，女人又慢慢地转过头，看向越来越近的湖心小岛。船夫对着他们喊， 要到了，我会在太阳下山前来接你们。 两人点了点头，那三人先下了船，然后白毅和安宗也都跳了下去。他们和船夫挥了挥手，后者摇着桨没多久就行出很远。阴霾的天能见度自然不好，很快就看不到小船了，于是他们回头边走边细看着岛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岛上十分荒凉，像是好多年没有人来过了。雪堆得很厚，树木上没有树叶，风一吹带下许多雪沫。安宗咽了一下口水，这个地方看着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，好像这个岛把周围的一切都吸引过来。他的不安完全来自于这样的吸引力。白毅打开地图，合着纸片一起对照，周围除了水波的声音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脚步声。另外三个人就走在他们前面，他们不是并排而行，而是一个接着一个，低着头走得非常缓慢，像是诡异的朝圣者。如果不是他们需要走走停停地查看位置，早就超过那三个人了。白毅看看山顶，又看看地图， 快到了，估计坟就在山顶，我们加把劲儿爬上去。 安宗望向山顶，那里静得出奇，就连鸟叫声也没有。那三个怪人缓慢地向着山顶爬去，即使被石头树根绊倒也浑然不觉。安宗看得有些发怵，这样的三个还能叫活人吗？于是他拉了拉白衣的袖子，小声说， 你看那三个人太奇怪了。 白毅茫然地回过头，怪异地看着他。 这里没有其他人。 安宗顿时脑袋炸了。 什么？没有其他人？那三个是什么？前面那三个人，你看不见。 他颤抖地指着前面爬动的三个人。 不，这里只有我们。 安宗突然感觉四周冷得像只冰点，血液也像是被凝固了一样，只有呼吸的声音和心跳的声音。倒退了几步，安宗抬头看向那三个人，发现其中那个女人回头看着他，动了动嘴唇。这次安宗看得很仔细， 我们中的一个人是鬼。 我们中的一个人是鬼，难道说我们在暗流中遇难，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死了？ 四周安静的诡异，那三个人依然在爬，但他们怎么都没有爬到山顶，就像在不停的原地踏步。 白衣看不到他们。 一堆念头混在一起，安宗用力晃了晃脑袋。 我记得白衣之前说过，有些人因为一瞬间死亡，所以会不记得自己已经死了的事实。难道是我死了？不对，刚才船明明只是晃了晃， 根本没有翻啊，船夫和白衣明明都看到我，那么难道是白衣？不可能，人家说鬼话连篇，走在我前面这三个人如此单薄的球装，潮湿的衣服，现在想来他们也不像是人，或者是原来落水死的鬼，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的话？可即便是鬼，白衣不是也能看到吗？为什么这次他却没看到？ 白衣许是发现安宗脸色不好，伸手想要来拉他。安宗发现他的裤脚上也是湿的，车上做的那个梦不期然撞进脑子里，诡异感让他心头一凉，下意识地向边上避了避，嘴唇哆嗦地说： 这里不只有我们，还有三个人，他们和我们一起坐船来到了这里。 白衣的手停下来，他看着安宗没有说话，沉默一会儿后才缓慢地开口： 你说除了我们之外这里有其他三个人？ 安宗点了点头，正当他要开口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白衣的身后伸出了一双手，一双肥胖臃肿的手，指甲都是紫黑色的，皮肤白得好像透明一般。白衣的背后探出那个女人的脑袋， 他们不是还在半山腰吗？ 抬眼一瞥，突然发现半山腰根本没有人。安宗一转身，发现另外两个男人就站在他的背后，他们头发上都是水，脑袋大得出奇，好像是被水泡的时间太长了的尸体。安宗连忙倒退，碰到了白衣，本能地拉着他往山顶奔去。他握住白衣的手都是湿的，似乎略微有些肿。安宗颤抖地抓着白衣，回头小心地看了他一眼，幸好他和往常一样，只是眉头皱得很紧，一直盯着山顶看，眼中闪着奇怪的光，嘴里念叨什么。安宗尽量不让自己去怀疑白衣，只是咬着嘴唇拼命地爬。后面那三个东西跟了上来，那女人的头发就像是水草一样耷拉在肩膀上，两个男人完全是靠四肢在爬行，身上都在滴水。安宗的耳朵仿佛一直听到女人凄厉的像是排风机声似的喊声，他不停地叫： 你们其中一个人是鬼， 你们其中一个人是死人。安宗的力气像是被抽空一样，慢慢放慢了脚步，身后那三个湿哒哒的人马上就出现在他们身后。女人在微笑，她的脸又白又胖，几乎透明的皮肤可以看见底下点点的尸斑，紫黑色的嘴巴张着对着他们大喊，但是没有发出声音。安宗看着她的口型，明白她说的是你身边的男人是鬼。她身边的两个男人像是蛤蟆一样趴在山壁上，从他们身上滴下许多水。渐渐的，安宗放慢了速度，手上都是汗水，他已经握不住白衣的手，只能低着头不停地喘着粗气。此时白衣手上的力气加重了，他反拉住安宗往山的北面奔去。安宗闭着眼睛张大嘴巴被拽着跑，跑了很久，白衣也停了下来。 好了，就到这里吧。 安宗抬头看着前面，原来前面已经没路了，下面就是湖水。他累得整个人滑下去，蹲在地上捂着胸口不停地喘气。刚才跑出一身汗，安宗咽了口唾沫擦了擦额头。 你真的没看见他吗？ 白衣没有说话，他的眼神被镜片的反光挡住。安宗不禁开始怀疑起来， 刚才那个女人说我们中一个是鬼，呸，他们三个才是呢。 这时白衣却悠悠地开口： 你怎么确定我们就不是的？ 他说话的声音很低，像风中幽冥不定的烛火。 韩宗突然觉得自己身体坠入黑洞之中，恐怖的感觉充满身体，近乎绝望。下意识摸了摸心脏，有心跳，自己还活着。韩宗看着白衣，颤抖地伸出手，想要摸摸看他是否也有心跳。忽然，安宗的手被他用力抓住，他倒吸了口气，疼得呲牙咧嘴。白毅抓着他的手靠近了些，因为几番折腾，安宗看东西已经有了重影，看不清楚白毅的脸，只觉得白毅脸色苍白异常，阴冷刺骨的感觉一瞬间就在他周围弥漫开来。他的脸色变得有些复杂，像是有很多事要说却说不出来。他眉头紧皱，把安宗的手按在他的胸口上，